先念三宝的功德，因为给大家。 在第二页，第第三个。 南无大师巴巴巴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师，南无大师巴巴巴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师，南无大师巴巴巴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师，伊提比苏巴达瓦阿拉哈萨玛萨布罗比。Y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lokandu anu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i satta deva manusanam buddho bhagava ti swakato bhagavata dhammo sanditiko akaliko ehipassiko opanayiko pacchatTang Veditambo Vinyuhi Tiya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o Uj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o Nyaya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o Samichi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oYadidam Chatari Purisa Yugani Atta Purisa Pugala Ese Bhagavato Savaka Sangha Ahuneyo Pahuneyo Dakhineyo Anjali Karaniyo Anuttaram Punyakhetam Lokasati Evang Bundam Sarantanam Dhammam Sangham ChabikavaBhayam wa chambitattam wa loma hamso nahe sati yati。 那我们有来这里来修metta慈心观，因为一些参加者他们好像只有两天，对不对？ 对， 一些有七天，一些有一天，有没有这种？没有。 Day commute, daily。 哦，那，就明天、后天回我们的，这个节目会不一样，然后大后天就我们比较强调修行，明天后天我就先讲方法，当然也有修行，不过重点是在讲方法，大后天开始呢，重点是在修行，所以明天开始我们多讲话比较少修行，大后天开始就多修行少讲话，那我们有这样安排，因为我很相信，我很自信观的修行自己很有缘，我很强调自信观没大修行，在欧洲我多讲没大，多然后不管你们修短的时间还是长的时间，跟这个修行的方法结缘是很重要，因我相信这个自信观跟无量 心的修行是所有的功德的根本。我们明天要讲为什么，然后我们要去说明那些自性观的修行的好处，最重要希望大家能够体会，用自己的实验室自己的身跟心了解那些好处。那依照我们的传统，先修行之前就是受戒，第一步是受戒。在传统的佛教的国家，多半修行人他们先很多年修布施、修戒，再修修行。因为在西方国家，欧洲、美国，多半人是等到佛教，因为他们直接要修行，要他们没有这个传统的佛教的背景。不过虽然他们的重点是在修行，不是在戒，我每次强调戒就是修行。如果没有戒，那不可能会有深的修行的经验。戒的境界就是修行的境界，戒的理，戒的重要意思。比方说在北传佛教，达比帕沙论等等说明戒为习惯。这个意思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多半所有的习惯不是很好的习惯，所以我们还有这个轮回的苦。那修戒就是修好习惯。好习惯是什么？好习惯就是十三业。十三业的重点就是在修善根。修不贪不嗔不知。那所有的修行就是不贪不嗔，修不贪不嗔不知。没有这个了解，那不可能会有什么深的修行的经验。修行的境界就是不贪不嗔不痴的境界而已，没有别的意思。所以因为我们的习惯不是在没有烦恼的境界，我们的习惯平常是在有烦恼的境界，所以来体会这个没有烦恼的境界的魅力。一定要了解修戒的重要。清净道论是说明戒为凉快的境界，凉快的境界就是没有烦恼的境界。这个凉快的境界，没有烦恼的境界，就是为戒的境界。如果这个戒的境界明显在 直跟观的智慧会变成明显，如果那个结的智慧不明显，在阿含经，比方说苏巴苏达，讲阿含经，佛也是说明结为智慧，结就是什么智慧，就是培养那些好习惯，是善业的习惯，避免不好习惯，就是不，就是是恶业的习惯。如果我们培养好习惯了，我们就顺这个知根观的智慧，所以结变成所有的修行的基础。不管我们是修什么法门，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呢，就我们没有办法入法门。所以在达玛萨玛德那苏达有一个阿含经，有一个经典，佛是说明守戒有四个方法，四个方法守戒。第一方法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戒的意思，所以守戒的时候不高兴，因不了解戒的意思就是智慧。在传统的，我有多年住在传统的佛教的社会，很多居士，好像我们这边西方的国家，多半人以为自己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不过他们其实完全没有宗教的心，只是传统而已，一样佛教的国家，因现在化的关系，很多人他们只以为他们是佛教的信徒，不过对修行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就只受去每个两个星期乌波扎达满月新月的时候去寺庙受戒，不过完想别的东西，然后回家做他们的事情，不管他们就是戒有什么好处，他们不会想，这个叫做受戒不高兴，因为不了解戒的意思，然后修戒也不高兴，因为不了解受戒的意思，那就不可能会用功，如果不用功那不会高兴，没有内快乐，用功才会有内快乐，这是第一方式，最不好的方式，那佛劝告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守戒修戒。第二方式就是，守戒的时候，高兴，因为有一点了解守戒对我们很有好处，守戒才会感到内快乐，才会用功。不过后来就开始用功，面对一些苦难，那就放下，不高兴，那就做别的事情，那不想修戒，那这个方式比第一好一点，好得多，不过还不够。还有第三方式守戒，就是守戒的时候不高兴，因为 他们以为修戒不容易，不杀众生等等不容易。那后来因为用功，那他们就开始高兴，开始知道受戒再会学专注心，专注心再会感到内快乐，不能够专注心那就没有内快乐，因三路安的心不可能会有内快乐。修戒就是来专注心在清净的境界。那这个方式已经不错，不过还不够。最好的方式就是受戒的时候高兴，修戒的时候高兴，这是最好的方式。这样受戒有意思，然后修戒也很有意思，因为了解没有戒那就不可能会有修行，跟修行有关系的智慧，跟修行有关系的智慧都是靠戒。那希望大家能够守戒用法喜，修戒用法喜，了解戒守戒修戒就是智慧。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基本的智慧呢，所有的其他的智慧的方面自然会出现，因为戒的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律仪 discipline。 在南传佛教 discipline samvara 跟修行 bhavana 是同义词。守戒的意思，修戒的意思就是守 discipline， 修 discipline。 如果没有 discipline， 没有律仪，那不可能我们可以入这个修行智慧的境界。因这个境界就是靠 discipline， 律仪。所以希望大家会这样了解，而我不用讲那些复杂的规矩，最好的规矩就是自然的规矩。在法集经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有一位豪家的男子，他看到听佛说法，那他很发心，因为佛说不属于你们的都要放下，那他很担心很多事情，因为他很他有很多东西，他的父母要强迫他，他要继续做生意，赚钱，他导演在这种工作。那他很听佛说不属于你们的都要放下，那他就很发心，马上决定出家，拜拜父母。那随佛道去修行，然后佛就教僧端给他戒，守戒，别解脱戒，然后 每天那些比较年纪大的比丘教他们，你不会这样走路，你不会这样吃你的托钵，你不会这样穿衣服，那他很讨厌，因为他是豪家的儿子，他习惯教仆人怎么做。那一段时间以后，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以后，他已经受不了，每天他们那些比较有经验的比丘都会骂他，你等等，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你走路太快，你走路太慢，你那个人家的门前面你不能够破，不能够这样子，要这样，然后你的肩膀你不能够给人家看等等，那他就决定他就要还俗，那他去看佛，告诉他我受不了，对不起，我决定我要回家。佛他直接看他那个人很有善根，他以前有修，如果他了解解的意思，他很会用功，所以他问他你可以不可以收一个戒，他一个戒他想那当然一个戒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他答应他会收一个戒。什么戒？佛告诉他，你要连续不断的思维你的心，如果你能够这样修，那所有的结都包括在里面。那因为他很有善根，他就随佛的劝告，他很有用功走路，因为现在他有真言走路，所以他不会犯戒，还是犯戒小小戒，他所做的事情都很用心，用真言真知，所以大家很放下，他不久以后就全倒了。所以守节叫做我们开始注意里面有没有担心，有没有嗔心，有没有知，如果这样做的话，那自然就境界会清净，不需要多想那我希望大家能够这样修，那守戒只是方向而已，什么方向？就是舍心在里面的方向，如果没有这个方向，那就修行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守戒的意思，依照这个道理，然后守戒大欢喜，修戒大欢喜，然后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不管你们是留两天还是留一个星期，利益一定会受利益，而且因为我们是修佛教里面最美丽的境界，最美丽的修行，这个修行特别是靠戒，因为明天我们要讲不可能会修 这个没有疏忽的爱，如果没有受戒，不足一戒。好，那希望我讲过够清楚，戒的意思，这样大家能够接受，大家能够用功。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在这里禅修的时候，不需要讲的话，那一定不要讲。讲的话，只是最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很急的事情才能够讲。其他的那就不要讲，来引我们的重要是实行在里面。第二，我们是修没大，所以没大的意思就是在外面没有什么冲突，在里面没有什么冲突。所以我们一定要关心，我们不害自己，不害别人，我们所做的活动，我们所做的善根口业都顺没大，顺自心观，不害自己，不害众生，舍心在里面来修，不贪不嗔不执，留在这个清净的境界。如果能够这样做，那我们不管是一天还是两天还是七天，那就如果能够用功来了解没大的修行，那就是一天两天七天在天堂。自心观的修行就是天堂的境界。如果能够入这个境界呢，不用等导师，已经现在在天堂的境界。这个不单是佛教的道理，所有的宗教，人的宗教一定应该强调这个道理。所以耶稣也说 God is love。 那佛也这样说，在佛教里面，如果要上天，如果要变成天人，那就最简单的方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自心观的修行。在佛教里面，这个修行还不够来完全解脱，特别因为这个修行的对象就是一切众生，所以要加一些内观的道理，那才能够完全解脱。不过这个清净的爱已经是天堂，所以我希望一天两天七天之内，大家能够做，用自己的实验室，自己的身根心体会这个天堂的境界，清净的境界。好，那现在受戒，依照转动的方法，在家居士先要请法师给他们戒，什么意思？因为法师是代表三宝，因为佛转法给真端，所以真端是代表三宝，三宝是代表涅槃解脱，所以受戒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有讲过，就是顺自己的境界， 涅槃就是清净的境界。出家人的任务就是钻这个戒，因为佛有钻法给出家人，给人断。那要不要我先拜年呢？因有的东西巴黎文不容易发音，那我先讲。佛教里面每次要求要三次，为什么？因戒心很重要，如果没有戒心，那就不能够修。所以佛每次如果他在家其实要求，不管是什么因缘出家，还是受发，还是做什么，那一定要三次，这样表示如果他们有戒心，在他们能够受发；如果没有戒心，那就不能够受发。在佛教里面，受戒就是受发。Dhamma Samadana 叫 Sila Samadana。 因为三种学的根本是戒学。好，Mayam，这里是多数，我们，平常我们是说Aham，每个人为自己，所以哪一个你们喜欢Mayam还是Aham？Walking。OK。Aham， 好。Ah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Attha Silani Ya， 这里是 Yachama， Yachami， 那我们说 Mayam， 不然都会乱在一起，因为文化就不一样。那 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Attha Silani Yachama，可以， 可以。 那你们说三次。萨哈阿塔西拉尼亚查玛，杜提安提，玛雅安提，提萨拉内那，萨哈阿塔西拉尼亚查玛。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Attha Silani Yachama。 那有没有参加只要受五戒，因为他们健康的关系，晚上需要吃，是大家要收八戒。如果不要收八戒，要收五戒，那应该很简单的那个第六戒，那就不用讲。那因为第七戒、第八戒都很容易。那你们不是来这里来做自己很的身体很美丽，跟别人看那个第七第八戒，大家没有问题说。第三戒就是也这里我们是男中女中分开，所以那个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不要受那个第六戒，就是口无口不吃，那你们就不跟着我。如果要受，那你们跟着我，所以我要先说那些经。那现在那么大声和你们说三次。OK， 那现在三皈依，不贪。Saranam Gacchami， 你们跟着我，这样比较有音调。Dhammang Saranam Gacchami， Sanghang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Buddhang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ng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Sanghang Saranam GacchamiTatiyampi Buddhang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ng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Sanghang Saranam GacchamiSarana Gamanan Sampunan， 你们说阿玛班德，那个三皈依结束，现在八戒，那我先说，你们跟着我，好不好？ 好。 巴那提巴达， 巴那提巴达， 维瑞玛尼。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Adinnadana Ve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Abrahmacharya Ve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Musavada Ve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Sura Meraya Majja Pamadathana Ve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Vikala Bhojana Ve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Naccha Gita Vadita Visukadasana Mala Ganda Vilepana Dharana Vibhusanataya Ve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Uccha Sayana Maha Sayana Vee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yami 现在你们要说什么？伊玛尼阿塔西卡巴达尼萨玛迪阿米，你们 你们说三，你们说三次对不对？Imani Imani Atta Sikha Padani Samadhyami Dutiyampi Imani Imani Atta Sikha Padani Samadhyami Tatiyampi Imani SikhaImani Atha Sikha Padani Samadhyami OK, 那都结束、先依照这里只是斯里兰卡的方式在我们平常是说Tisaranana saha attasila dhammam surakitam katva apamadena sampadeta 就是受戒以后法师鼓励大家安排每天的生活依照那个八戒的意思不翻译因为翻译叫做色道不翻译就是不识道很重要我们是修不识道如果翻译那就好像已经死掉了所以一定要修真念不翻译就是真念然后老师要说Silena sugatim yanti silena bhoga sampada silena nibutim yanti tasma silam visodaye 应该那个戒是相趣道戒是所有的善法的道戒是解脱的道所以戒要清净那差不多结束了杀毒杀毒杀毒 杀毒杀毒杀毒 那现在剩下半个钟头我们要不要拉太长因为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用功有的可能还今天有上班觉得很累那我讲几句话而已关于那个metta的修行那个 metta 自心观的修行有三个阶段三个阶段都是很重要我们明天跟后天要一起因为一些参加者他们就过两天就要离开那我们要说明跟一起修那个三个阶段这样那些不能够周末就是星期天要离开的话那他们就也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境界自己的身根性来体会这个美达修行的好处然后继续用功在家里我很希望这个美达修行能够利益他们所以我们做说明比较详细因为时间不多所以可能修行的时间会少一点那三个阶段都是很重要 真的没大修行就是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扩大所缘变成无量。无量在这里就是无量众生，没有例外。不过这个境界不容易，如果没有经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没有办法修这个真的无量心。无量心因我们习惯用小小心，不习惯用无量心，所以这个境界就很模糊。如果没有多多修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就是自行观，管理自己，怎么变成自己的朋友，没大的意思。就是由于 friendship， 没大的意思就是什么是 friendship， 什么是友谊，什么是变成自己的跟一切众生的朋友，就是学怎么利益，利益自己，利益一切众生。如果不能够用这个爱利益自己呢，也没有办法用爱利益一切众生，是不可能的事情。利益一切众生，用我们的心的注意魅力的境界，就是爱，这个清净的爱。那一定要先学怎么利益自己，用这个境界，怎么深入这个境界，了解它的好处在里面，了解怎么这个爱让我们感到发喜，让我们欢喜在里面，在我们的内境界，在我们能够扩大这个所缘变成无量。要发现在自己的境界爱的无量，才能够扩大这个爱的境界变成无量境界。要发现爱的无量在里面，才能够送这个爱的无量到外面，对不对？如果没有体会爱的无量在里面，那我没有办法用这个境界在外面。爱的无量是属于大的心，不是属于小的心。小的心没有办法了解爱的无量。什么是小的心？小的心就是小分别的心。在佛教里面用我爱戒道论的道理，在多多智慧的分别，我们有重要是三种智慧，小智慧、大智慧跟无量智慧，三种智慧。小智慧就是那个欲界智慧，就是三乱的心的智慧。这个智慧因为不能够动意跟它的境界，所以 一直在变化中，所以他的智慧不能够很大。大的智慧叫做世界无世界的智慧，就是定心的智慧。因为心有定，所以他能够动移在他的境界，没有杂念，所以他的智慧就会大的智慧。那无量智慧，无量智慧就是属于涅槃。现在爱美达也是属于智慧的境界。如果没有没有爱，那就智慧不会明显。爱在特别在南传佛教里面，爱就是美达，是波罗蜜，是属于是波罗蜜里面的重要波罗蜜。它是解脱的内容，特别佛陀的解脱是靠这个无量慈悲。无量慈悲就是跟无量智慧有关系。不管我们是修爱用小智慧，还是大智慧，还是无量智慧，爱是所有的智慧的条件。所以不管如果不能够用定的境界来修这个清净的爱，还是能够收很大的利益。如果能够用定的境界，那收更大的利益。如果能够了解解脱的无量智慧，那就利益会最大。如果能够了解佛陀的解脱的境界，就是无上解脱的境界，那就利益是最大的，是不可思议的。佛陀的不可思议的智慧也是靠他的不可思议的慈悲的修行。因为他有修无量多无量劫是不可思议的时间，这个慈悲，所以他的智慧才能够变成不可思议。所以不可思议的慈悲跟不可思议的智慧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修这个爱慈悲要耐心，不可以学很快，要慢慢学，习惯学，每天修，在这个修行的好处就会越来越明显。 metta 的好处， metta 的伟大是靠习惯学。如果没有习惯学，那metta 的好处就不会明显。所以我特别要强调方法，先方法再修行，方法要很明显，方法要很清楚，才能够练习不断的继续用功，习惯在这个境界，我们已经有说明习惯，特别悲川佛教是强调习惯就是戒的意思，所以戒跟慈悲的修行要悲合在一起。修戒就是修慈悲，佛也有这样强调，和谐在里面，和谐在外面，和谐在我们的小小的社会，和谐在大的社会，都是靠慈悲的修行。如果我们习惯这个修行，我们就慢慢也会习惯和谐在里面，我们会变成自己的朋友，因为我们能够变成自己的朋友，我们就能够对我们的小社会、大社会有贡献。如果我们不会变成自己的朋友，很难。虽然我们会有很多成就，得到很多高成绩，如果没有metta慈悲的成绩，我们的贡献对自己跟对大家不会很大。真的贡献是靠我们的慈悲的修行。这个不但在佛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在我们人段里面，不过不单在诊断，在所有的社会里面，有贡献，真的贡献的人就是有慈悲的人。虽然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如果没有慈悲，那就不能够有真的贡献。那一定要学怎么利益自己，利益他，用这个慈悲的修行，慈悲的习惯，慈悲的戒。那我们在南传佛教，我们常常说metta anisamsa sutta， 自行观的修行是一个好处。那我现在送给大家听，然后我们说明那个是一个好处，然后再可以睡很好。明天起来用功，是一个好处，是哪一个好处？你有没有带那个是一个好处听？ 没有带。 不给呢。那我自己翻译，用这个马马虎虎的中文。OK， 那我送 Mitāya bhikkhave ceto vimuttiya āsevitāya bhāvitāya bahulikatāya yānikatāya vatukkatāya anuttitāya parichitāya susamāranāya ime ekādasa nisamsa patikhankha katame ekādasa sukham supati sukham patibhujati napapakam supinam pasati manusanam piyo hoti amanusanam piyo hoti devata rakkhanti nasa agiva visamva satava kamati mukhavano vipasidati tuvatam chitam samadhiyati asamuho kalam karoti utarim apativijanto brahmaloku pago hoti metaya bhikkhave ceto vimuttiya āsevitāya bhāvitāya bahulikatāya yānikatāya vatukkatāya anuttitāya parichitāya susamāranāya ime ekādasa nisamsa patikhankha etattavocha bhagavā atamānāte bhikkhu bhagavato bhāsitam abhinandunti etena sache vajena hotu te jaya mangalam etena sache vajena na santu sabu padava etena sache vajena sabbe roga upasamintu te hao wo fani wei shenme wo you song zhe ge shi yi ge hao chu jing shi yi ge li yi jing metta li yi jing，因为它是特别强调 metta 要练习不断的修，习惯修。不能够从今天到明天，从明天到后天，要每天每天没有例外。努力升自己的境界，这个没大的境界。所以佛说，如果我们能够这个没大的境界，慈悲的境界，当我们的成道，当我们的修行的基础，习惯这个境界，收集这个境界，在一起。就是练习不断的修它，它是用多多动一次来说明那个习惯修行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努力这样习惯修慈悲，那一定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心上是一个好处。什么好处？第一，苏康苏巴蒂他睡觉有快乐。第二，他起来有快乐。早上起来也是快乐，晚上睡觉也是快乐。如果能够多习惯慈悲，一定睡觉快乐，起来快乐。那巴巴甘苏比南巴萨蒂不可以看，不可以见噩梦，不可以做噩梦，做梦那都是好梦，好厉害。那巴巴甘苏比南巴萨蒂玛努萨南比欧霍蒂阿玛努萨南比欧霍蒂，就是人会喜欢他，不然，就是恶鬼， 天人那些众生都也会喜欢他，动物也会喜欢他。如果你们多修慈悲，那动物不会怕你们，他们一定会演那些比较凶的动物不会害你们，嗯，所以可以去森林修行，很舒服。嗯，啥能比如 Devata Rakhanti 天人会保佑他，嗯，保护他，因为天人很熟悉这种感觉，所以他们一定会保佑他。如果他修慈悲，一定天人会让座在他后面，嗯，一定有这种感觉。我记得我开始学佛，我去布达盖亚印度，嗯，在印度碰到一个缅甸来的大修行人，大家相信他是罗汉，所以我们都很要看他，那罗汉怎么样。那有一些居士，他们问他，我想印度来的居士，他们问他，总之你有没有那个天人，你有没有看过他们存在不存在，因为他们很有好奇心。他很惊讶，啊，你怎么你看不到，这里波德盖亚都是天人。大家很惊讶，怎么呢？嗯，所以多多修慈心观，那到处会看天人，这里也会有很多天人，因为他们很熟悉这种感觉，他们来上天一定优秀。所以现在因我们的境界不好看，所以天人不来靠近我们。境界好看，你一定会来保佑。然后那萨阿基哇萨达哇那些火妖兔，poison， 然后武器不能够害我们，他的面表发光，你一直在笑，一直在微笑，很舒服，虽然受苦还舒服，修慈悲就是修人，人是最高的修行。如果能够修人好，身体不舒服，心即是舒服，这个是真的佛法。佛法的意思就是这个修行。如果能够这样修，那意思是佛学有进步。没有学佛的人，身体哭，心哭；有学佛的人，身体哭，心不哭。为什么？有没大，有慈悲，所以心不哭。然后，多当去当什么的呀？对，他的心当下。马上就能够定。为什么明天我们要说明？跟静安有关系。放松，修美达就是修放松。为什么不放松？因不能够忍。 na tuvatam citam samabhyati asamuho kalam karoti tha完成的时候心不会乱，也跟放松有关系，也跟人有关系。结果Uttarim apativu janto， 如果他不能够体会最高的境界，就是涅槃，那就直接到天堂去了。嗯，那希望我有劝告大家用功。不管是一天两天，还是一个星期，用功。习惯修，那利益会真的很大。那今天到这里为止，我们回向一切众生，然后舒服舒服睡觉，舒服舒服起来。阿嘎萨达查布玛塔德瓦那嘎玛伊迪嘎。Punyam tam namoditva chiram rakantu loka sasanam akasatta chabhummat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m tam namoditva chiram rakantu desanam akasatta chabhummat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m tam namoditva chiram rakantu tumantaram Sabitiyo vivajantu sadarogo vinasatu Mate bhavattu antarayo suki dimayuko bhava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 bhavene Sabba dhammanu bhavene Sabba sanghanu bhavene Sada soti bhavantute Devo वस्तु काले सत्स संपत्ति हेतु च पीतो भवतु लोको च राजा भवतु दम्मिको साधु साधु साधु साधु ओके मैं वन आन वन सुई जाओ सुफु चिलाई सुफु मिंटियन उ डियन बन हाँ बहुत हाँ